姓氏收拾那个肉，收藏啊都往那个泡子上一摸一摸一摸一摸，沾点肉了也在这泡子上一摸一摸一摸一摸，念神日久了，这面泡就摸得跟段子样了啦。 我说你可真讲卫生啊啊！那你腰里头别的这根绳子，上次叮了咣啷乱七八糟的都是什么呀？ 那是，你看啊，这个房房整整，这是安了洗救护。 呵， 别人的救护都是院子，安了是房子，搭救的时候好认，那不错。你再看这个，拜拉杆子五尺来长，前面装着俩钢钩，这叫狗杆子。俺去买猪，那猪要是不老实跑了，俺一下那个狗来了，哎呀，狗一个准儿、啊。 行行行，你都快勾着我了。哎呀，领教了，领教了。本来只知道套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，没想到这勾猪的汉子也如此的厉害呀！快快快快，速速与我前去发财吧！ 就是弄他是吧？ 说不是，接住接住！哎呀，孙法官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 俺惹着神呢、啊，待会儿不是揍 我、啊？揍人家呀！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你若是先动手，那可要落口实给别人了。你先上这边这个台上去，和他斗斗法。若是他先动手，那你再动手，这不咱们就不理亏了吗？ 大学士，不愧是大学士，说的就是有理，走个人都比俺有水平。中，俺听你的，大学士，搬梯子吧。 搬那个梯子，搬什么梯子呀、啊？ 这发财真的老高，这不搬梯子咱咋上去？ 不能搬梯子，人家那龙傲天大法师啊没搬梯子，你要是搬了梯子上去，那咱就不是先输了气势了吗？ 咦，那。都诺沙马特没搬梯子呀、啊、那他咋上去了蹦上去了呀，他入匪啊，都听到扁担黄了。 孙法官你有所不知，那龙傲天大法师是激起了一阵妖风把他给拖了。 咦，还妖风？俺看他是妖风啊。哎呀，这不搬梯子也中啊，俺得想个别的招。俺想想啊，哎，你看那边站的那个拿着一个大锤子那小伙子，那是干啥？ 你问他呀，那是皇帝陛下殿前侍卫金瓜武士。 名还怪好听，金瓜武士。那待会儿啊，俺就站在他那个长板那个大锤子那， 是金瓜 啊，就金瓜，俺站在那个金瓜上面，他往上那么一抡，俺就上去了。 哎，你别说，嘿。可行可行。武士啊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。哎，好了，孙法官你站稳了， 中 扶稳了啊。 好， 听我指挥。 哎， 我说抡就抡啊，来，预备 3,2,1 走你。 飞了呀，飞的了，我要飞得更高。 生平第一次，孙德龙体会到了飞翔的感觉。这一刻，他的心升华了。这一刻，他代表了全人类，向蓝天说出了对飞翔的渴望，对自由的向往。对他，哎，拿错台词了。孙德龙啊，投机取巧，让金瓜武士把自己给轮上了法台。那位说了，对面那龙傲天大法师就没看见吗？哎。您别说，他还真没看见。为什么呀？那沙马特大法师他狂啊，

AM 60